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另外仲有两位神秘嘅老朋友啊，老温啦， 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另外 Stanley 啦， 大家好，我系 Stanley。 系咁，我哋坐埋一齐，唔一定系讲咩饮饮食食嘅，虽然大家都系 风花雪月啦。 今次讲啲正经啲嘅话题，因为好多人其实到而家都仲好多人问紧同一个问题。喂，究竟我哋台湾做咩生意好啊？哦，咁啊，其实又讲下做生意啦。咁我哋。咁我其实成日都 share 噶啦，我做晒嘅嘢。咁啊，老温略都提过下，阿 Stanley 反而少喺我哋节目上面讲过生意嘅嘢， 应该都冇添。 系啦，咁所以佢就系 Stanley， 其实喺台中都系做生意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分享啲唔同生意嘅嘢啦。不过喺分享之前咧，又要讲一句，先讲咗句说话先，因为咧好，无论我开讲座好，或者群组入边，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究竟我做咩生意好稳阵啊？大家我应该好多次啦，呢啲问题就唔好问啦，因为我都想知道 免责条款先系嘛，做生意有赚有蚀咁 系咯，好稳阵嘅生意，我都想知道啊，喂，你话 都想做， 我都扑到佢啊，有嘅话，我仲同你讲吓，咁啊，大家最呢个问题咧，就真系唔好再问啦，因为答你唔识答你，冇人识答你嘅。吓、啊，就算成哥都唔识答你啊，佢都想知道啊， 成哥都蚀唔少啊， 系咯， 不过佢第二度揾翻啫嘛。 黎智英都赚唔少，亦都蚀好多啊！咁其实所有人都一样噶啦，做生意边有实赚噶？ 一定有相对嘅风险嘅。 啊，系啊，咁啊呢度唔好再讲啦。咁其余阿 Stanley 小黎啦，不如今次你讲先啦。你而家其实你喺台中系而家做紧啲咩生意嘅咧 ？share 翻你啲经验啦。 好啊，好啊。其实我嘅生意就比较特别啲嘅，我谂。一般如果你话香港过嚟嘅朋友，可能都唔会做呢样嘢，因为我其实就做动画嘅，动画啊、广告啊嗰啲嘅。咁其实因为呢样嘢就比较算专业啲啦，即系冷门啲啦。咁所以即系唔系话每个人都可以做啦。咁我自己其实以前都已经做开噶啦，咁样一直都系做开嘅。咁香港或者系我喺美国嗰阵时都系做过嘅。做开，跟住就翻咗香港。香港打个工，亦都自己开咗生意噶啦。咁就收尾开咗生意之后，就再过嚟呢边开嘅。咁初期嘅时候都系做翻啲我本身有嘅客啦，譬如外国嘅客啊，或者香港嘅客啊。咁近几年都系做大部分啊，即系八成以上都系本地嘅客噶啦， 即系台湾客啦，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一来其实。即系生意转型就好正常，因为你始终你本地嘅话就会易，即系有时有啲沟通上啊，会时间上会方便啲啦。咁香港市场有时你要开会啊，成啊嗰啲唔系咁方便啦。咁样所以就少咗啦。咁样咁最主要嘅好多，因为我个做嘅性质就好多嘅，咁有时候可能有啲电视广告啊，或者而家好多嘅就网络广告啊。即系佢自己可能佢公司想摆上 YouTube 啊，或者点样啊，有啲可能系展览嘅时候用嚟放俾人哋， 即系拍一段个咩 CF 啊， 系啊，咁样啊，咁同埋有啲甚至乎有啲大型啲嘅，譬如光雕所谓嘅、光雕 show 啊，咁样，即系我做过系万金喺南部嘅万金教堂嘅 光雕， 光雕啊，一年一度噶，做过澳门大三巴。其实系台湾公司过去接咗嘅，跟住做个外，即系嗰啲 都好大个 project 嚟噶， 系都算好大噶啦。咁样亦都做过啲可能自己某啲公司喺开一啲咩会员大会啊，咁佢哋又有啲 show 啊，即系好嗰个类型系好多嘅。其实基本上咁就台湾客咩客都有嘅，基本上你有啲可能系真系做厂嘅，你自己做有 product 想卖出嚟嘅。或者有啲廣告公司佢有廣告，即係佢自己接咗啲客咁樣，我哋再幫佢做嘅。 交俾你 拍又有啦，咁樣就我哋最主要係做後期嘅。拍嘅話，我哋有亦都有公司大家合作嘅，因為有時費事牽涉太多嘅嘢。咁拍嘅話，我哋有拍，但係即係如果話大型少少啊，有啲可能係甚至乎係一啲某某縣市嘅。嘅佢哋自己政府嘅宣传片啊，咁样，咁我哋就大家合作啊，咁样啦，咁样政府嘅案件亦都有唔少嘅。 会唔会好麻烦咧？同政府打交道， 政府打交道就听讲 都有啲系咯，有啲技术噶喎都。 咁样睇你系政府系，如果你系直接 譬如去投标嗰啲咧，咁首先要有标书啊，嗰啲一大轮咧，咁样同埋坦白讲都要有少少关系嘅。 嗯， 你中唔中到标就系、是。咁样佢哋又睇呢个价钱啦，会睇个价钱，咁你亦都要去 present 啦，咁样，咁亦都睇下对手其他系有冇关系啦。如果大家都冇关系嘅话，你个机会就高啲啦。咁因为有啲系佢可能先有一间佢相熟嘅，咁因为佢超过十万嘅嘢，佢一定要去 招标，即 系 公开招标， 一定要公开招标，佢就。逼住要做一个样出嚟啊，咁样呢啲系另外一回事啦。因为我自己其实我都做过有啲案件系已经合作过嘅，咁佢可能佢比较相信你嘅能力，同埋沟通上冇问题嘅，咁佢可能先揾咗你先，跟住再招标，大家睇下外边有啲咩嘅，咁其实佢可能比较易熟系你嘅。 嗯， 咁呢啲好难讲嘅，呢啲都唔系话关系唔关系啊，亦都唔牵涉到贪污嘅问题嘅，其实就只不过系佢比较相信。咁到时如果你三个都佢冇合作过嘅，咁可能佢纯粹系睇 偏向可能 睇 价 钱啊。有时因为佢哋系以最低标出嘅，但系其实大家都系睇住个标书话嗰个价钱，譬如五十万咁样。或者二百万唔知几多啦，咁样咁大家可能都系少少差，咁又要睇你嘅 presentation 啊，咁样啦，咁样。咁呢样嘢系比较麻烦嘅。之后再做咧，就有啲官僚上面嘅嘢啦，咁样佢哋特别中意改嘢嘅，因为可能太多层嘅嘢， 系 太多层，佢中意睇咗之后改，睇咗之后改。呢啲系我哋行内冇办法噶啦，呢啲系睇下边个客嘅啫。有时有啲客就算佢唔系 budget 多嘅，你讲到明话你个 budget 好紧嘅，基本上冇乜改用嘅空间啊，咁样佢都中意改嘅。 哦， 咁样咁你有啲系咁样嘅，有啲可能佢个 budget 好松，但系佢时间上面又好紧嘅，即系我一定要嗰日我哋有个 show 一定要出噶啦，咁佢可能都冇办法啦，咁样即系改动冇乜嘅，咁就可能好啦，好快过，所以咩客都有啊。咁啊， 听闻咧，好似同政府嗰啲招标咧，都几黑暗下嘅有阵时。 就系头先我讲到嗰啲啦， 即系呢啲，我就唔建议。即系如果即系有啲香港朋友移民过嚟咧， 可能 接触呢啲咧，真系小心啲咯。呢啲， 因为佢 我都听唔少出事嘅呢啲，其实好。 佢一定要有翻咁上下你嗰、那个你 关系啊， 关系啦、 啊，背景啊， 因为我嗰啲可能會比較好啲啦，因為我哋係算係 service provider， 就係服務嘅。我哋嗰個產品咧唔係一個實體嘅，咁、有啲都有實體嘅，有啲可能你做嘅嘢要出啲 DVD 啊，咁樣嗰啲嗰一層已經係算最簡單嗰啲 DVD 嘅實體。其他嗰啲我哋一般嚟講，如果有實體嘅，可能同其他公司合作啊，佢可能一個廣告公司去接咗，我哋就唔會直接去。因为有啲可能牵涉到又要印嘢啊，又有啲请啲某名人去帮传、帮 代言 啊 嗰啲啊， 代言啊，咁嗰啲一般嚟讲系一个佢所谓嘅媒体公司啊， 佢包晒嚟做 啊，咁我哋就隔一层，我哋净系帮佢做片嗰段，咁就会好啲。 呢啲就好啲， 风险唔系我哋直接去做。咁如果我哋自己要投嘅，我哋要睇翻个案件系你可唔可以。 承受得到成个包成个案件嚟做。 对于我哋个 case 嚟讲，我哋系只系服务上嘅，可能俾段片你嘅。咁呢个系嗰、那个风险咪已经系，我谂系对政府同政府接 job 嚟讲，呢个系最低噶啦。 系， 因为有时讲真，我系咪都俾咗条片你？ 嗯， 你满唔满意系你另外一回事啊。系，我系有俾到你啊，即系你。变咗上，你话、哦、可能有法律上或者其他嗰啲嘢嘅风险就少了。 唔系，因为之前新闻成日都报道噶啦，好多啲围标啊，又几点样啊，几间嗰啲其实串通埋晒嘅，轮流去投标。今次你得嗰，下次佢得好多。 我哋亦都经常 好多 有啲对手系咁样嘅。 呢个香港都好多啦，呢啲 可能系另外对手，因为佢至少可能有啲系有啲标会话一定要有三间去做嘅，三间去投嘅。咁你好明显系一去到嗰阵时就发现，明明可能嗰阵时得两间，之前话可能会流标嘅、突然之间会多咗间，而嗰间中咗， 系啊， 最奇怪就 系啊， 而嗰间可能系 你知道同一日 presentation 可能佢你 present 可能去 present 15分钟，佢可能3分钟出咗嚟㗎啦。 嗯。 点解呢咁样好多有啲咁嘅原因。 諗唔明嘅嘢嘅，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囉呢啲我觉得。 其实我又想讲少少呢，因为有啲朋友即係都会成日 message 我啦，譬如话最近好似有一位係咁讲嘅，佢话佢哋搞间公关公司，即係类似广告公司咁类型嘅。咁我已经嚟咗几个月㗎啦，或者半年咁啦。到而家都未揾到生意， 冇生意系，呢个系好正常。 咁点算啊？咁样 唔系呢样嘢，我香港，我香港亦都开过公司啊。其实真系你如果就咁开啊，就算你有关系，你识过有啲某导演啊或者咩，佢都未必有嘢弹到俾你去做噶嘛，因为佢都有其他公司系已经合作开， 系， 所以 未必轮到你咯。呢啲 做任何行业，我谂都系，就算你开餐厅嘅，你冇 守 唔到 客入嚟嘅， 你守唔到头嗰阵嘅话，你基本上就输硬嘅。你一定预咗要守头嗰阵噶啦。咁如果你做咩生意嘅都系，即系我以讲话，你真系谂住做生意噶。咁、如果你话投资移民嘅，咁我谂阿杰大都有好多经验，就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啦。我谂系。 所以阿 Stanley 头先分享就系话，佢本身已经手上有啲旧客。 系， 跟住再嚟台湾去开公司去 做，我系打咗底先， 顺利好多咯。 我系本身嗰阵时过嚟就系已经谂住系，我起码有客， 系， 我喺呢度我一个客都冇所谓，我起码我又可以系 围到 先嘅。我系基本上过咗嚟系几年之后先至接本地客噶， 哦， 我唔系一嚟噶，系摸清楚个底，同埋即系。我是有咁嘅实力，我知道我睇咗市面上，做唔到我呢样嘢嘅，即係因为其实我嗰个我有啲外国嘅係好大型嘅 project 佢做咗嘅，咁你细嘅根本上呢啲係 easy job 嚟㗎啦，算係咁样，我绝对 handle 到，我係可以咁样同人哋讲嚟睇下我做呢样嘢係，但係我係做过 大型嘢， 坦白讲，做过中国喺嗰时世博嘅馆入边嘅嘢嘅，咁样，咁你其他嘅，我有个信心俾到人哋咁样，咁我系慢慢去开始做。我第一个案件其实系做故宫嘅台湾， 哦， 虽然收尾就有啲合作上啦，就系、是、有个差异啦，就系、是、我以外国合作嘅同原来中香台湾。政府故宮是咁麻煩嘅， 冇做我都唔知咧。 係啦，哇！第一個即刻上堂啦，上堂啦， 賴嘢 咁未至於賴嘢嘅，真係哇！原來咁樣嘅係可以係咁樣，收尾就有唔同啦。跟住第二個案件就係去翻本地嘅公司咁樣，本地嘅一些國際 私人企業嗰啲啦， 私人企業又唔同嘅，所以但呢幾年真係。完全咩客户基本上都见过㗎啦。 哦。 啊 okay. 所以咁讲啦，譬如我假设你香港即係个投资移民，香港你哋做开呢一行啦。 对。 咁我諗住嚟隻身走嚟台湾开一间新嘅公司，而你本身亦都冇客去跟住你尾嘅话呢，你都好头痛啦，係咪咁讲啊？ 係，你要睇你自己嘅本钱囉。你即係你唔系做嗰行嘅话，你亦都冇咁嘅底嘅话，你諗住过，就算你有咁嘅底，你諗住过嚟唔係咁简单，就算你喺香港係哇手握一指啊，过到嚟你真係要重新开始㗎嘛，重新开始你冇人物冇成咁样，你点样去做呢？ 唔係，有阵时好难㗎，好似我啲客呢，台湾客嚟嘅都係，有阵时你磨佢两三年呢都冇单㗎，随时、 啊、突然之间就有一单， 係啦，突然间先嚟嘅，所以你呢两三年咁你点过呢？一个客都冇，你点定啊？ 系啊， 但我真係手上好多客呢，真係同佢倾咗成两三年都冇落过单，的确系咁样嘅。 你嗰行更加添啦，吹顶，我以前做吹顶噶嘛，都系噶，要磨几年噶、 后来咧，我发现咩原因咧？其实原来咧，台湾嗰啲好多做生意嗰啲客咧，其实好多系讲情分嘅，好多嘢。咁佢本身同原来嗰间嗰啲客咧交易紧做紧嘅，佢冇可能即时转俾你做。 系啊，头先我都讲过啦，譬如 系啊，佢冇可能即时转俾你。 系咩？ 就算佢都识你啊，佢知道你啲嘢都唔差咁样。 系啊， 但系个问题系。 我本身做开啊嘛，嗰、那个除非佢真系濑咗嘢，或者嗰边系唔得闲接到嘅。 系啦，呢啲就呢啲例子就得。 系啦，系咁样。 如果唔系咧，做开做熟嗰啲咧，你要突然间你想插只脚入去做咧，好难嘅。咁啊，要真系慢慢套交情啊，两三年啊，咁磨下磨下。咁 啊，你试下。 系啦，要睇下佢要有咁嘅信心喎。你唔系话你做一做，跟住会唔见咗啊？ 系， 因为你啱啱嚟做。哦、就算我知道你可能有咁嘅能力或者点样啊，喂，如果我俾咗你呢单嘢嘅话，你做一做唔掂嘅，咁佢 风险好大噶，系啊。 咁呢样嘢， 咩做得好地地啊？ 系啊，做得好地地，就算唔系做得好地地，佢会可能宁愿揾另一间，可能已经喺度即做咗好几年嘅， 系比较有信誉啲嘅。 系啦，系啦。 所以如果你系真正嚟做生意嘅咧，你呢啲嘢都要考虑埋啦，因为你如果你呢啲所谓服务行业。即系谂住开公关啊，或者广告啊，或者之类嘅，同你三唔识差，咁无端端都会俾呢啲 job 你做啊。 系啊， 即系唔好谂住话，诶、哎、做呢啲公司悭钱嘛、啊 嗯， 公关公司使几多成本啫，挂个招牌就系啦。咁但系接唔接到生意另一回事咯。当然做餐厅咧，其实调翻又另讲一个话题啊。做餐厅啊，其实最简单嘅，可以咁讲。 可以系咁讲，但系都可能系好 最难做嘅， 但系最难做嘅， 因为太多竞争对手。 餐厅系最紧咧，咁一样啦，你又要投资成本啊、时间啊， 哇，抌好多钱啊，嗰啲一下就百几。 即系每样嘢佢一个好处噶嘛，你公关公司啊嗰啲，当然梗系成本低啦。 佢每日有成本喎、啊，因为你要入 餐厅会有成本， 系啊，灯油火蜡啊， 系啊，你啲料要钱噶嘛， 系啊， 你唔冇人食，你都有备料噶嘛， 咁啊， 又会坏喎啲嘢。 我开间卖时装店啊，卖玩具或者卖咩，咁入咗批货摆咗喺度冇人买，咁你一直摆喺度摆一年， 嗯， 咁你一日系死嘅啫。 起码都系都好啲，系嘛？你啲你入咗啲菜啊，剩啊，咁你摆多日都死啦。 咁但系啲货一样嘅啫，其实你时装嗰啲 都要赚 嘅。你摆喺度，你宅咗喺度，冇人喐咧，其实结局都系 都要交租， 都要清出嚟，清出嚟 或者超特价卖咗佢。咁你系不断咁入货，你其实你先有机会去卖到嘢。咁头先我讲嗰啲系，亦都系同我讲嘅，咁啊成本最低。挂牌喺度咁 入门易，但系就、 啊、其实仲难揾生意， 但系维持好难、啊， 竞争对手太。 咁你揾一单生意都难，讲真，你一年之内，讲紧你第一年、啊， 嗯， 然后 Sandy 都讲，如果佢唔系有美国嗰堆，佢真系自己就咁嚟开咧，都几年之后先至有生意啦。 我个问题系，我都做咗十几年，你先至自己喺香港开，香港开仲要做咗几年，其他客先敢喺台湾， 系咯。 系呢、這个慢慢试紧试咗啊！第一嘢都交咗学费， 所以真系唔系咁想象咁简单。诶、欸，你台湾啊，随便开间铺头仔咁啊，咁应该有啲生意仔嘅。 香港乜乜公关公司咁，应该排住队嚟啦，啲生意系嘛？咪咁啊？ 咁简单咩？个个都发啦，咁样。 唔系呢度做生意嘅，呢度啲客人唔系蠢材啊嘛。个问题系，佢都系做咗好多年，呢度做生意嘅人更加多。 嗯， 相对地，真系。 即系除咗做生意，就算我而家大家识得我，可能都系因为讲波啊。咁我而家喺电视台，好多电视台都讲我波啊。咁我都差唔多挨咗人成年啦。 嗯，快添啊！如果一年， 如果我系投资移民， 唔系，仲要系你 一年时间， 你呢样生意系比较独特嘅，系冇乜竞争。但系如果你开餐厅嘅话，哇！你行出去， 周街 都系， 人哋啲规模又大过你。啲餐又好食过你， 嘢食可能地道啲， 经验又多过你， 环境又正过你，咁真系难顶噶。 入货都平过你可能， 有可能噶，佢连锁嘅有阵时顶唔顺。 系啊系啊，入货呢、這个入一批你入嗰啲堆咁一定输俾人啦。咁所以 不过呢个都系个好处，即系相对嚟讲，你话生意好难做，咁啊又要套交情啊，咁同埋同啲客要磨好耐，因为佢有啲人情在，又唔可以即时 cut 咗其他人。但系相对嚟讲咧。我好处就系话，你如果做到入去咧，哇， 做到入去 放心啦， 就好好多， 你就好放心啦，有排做啦，佢唔会咁容易踢走你啦。 我自己觉得就系台湾，如果就算开餐厅或者其他企业上面啦，你做到过两年嘅话， 嗯， 会执嘅机会会低好多咯。 两年都未必得喎， 低好多咯，我谂系， 即系机率低啲嘅意思 啊。因为基本上我，譬如如果餐厅嘅话，我基本上。见到都系一年内执嘅非常多，非常多。一年内有啲可能真系租贵啲嘅，就可能半年添。 真系顶唔顺。 喂，题外话，有冇发觉台中啊？尤其是港式餐厅执得更快、啊。 台中系因为我自己都有亲戚系做飲食嘅，咁、佢就系喺佢台中人啦，但系佢系南部做嘅，喺台南做嘅，佢就话。基本上全行都知道嘅，做飲食嘅台中市系台中市系竞争系全台湾最大 一级战区啊， 系一级嘅真系又要平又要好、 啊，地方又要大 又要阔落咁样， 地方大装修都贵啦， 有气派喎、 啊，系啊，咁样 卖啲嘢要平、 啊， 好惨、 啊。 慘 你食过譬如你食过嗰啲好中意而家日式嘅炸猪扒嗰啲台嗰啲定食啊咁样。台北是可以做到300多元，三百几起跳啊！台中是要200多起跳，就差唔多差咗成100元咁滞，仲要冇饮冇嘢饮添。台北 咩啊？而家有啲百几嘅咋？ 唔系即系如果你话即系连锁 盛庭嗰啲啊，同埋 太老啲，福盛庭嗰啲系全国连锁啦，咁样就冇 嗰啲百几嘅咋，好惨。 其实简单讲，即系譬如高雄、台南嗰啲咧。就蕭條啦，嗰邊就、台中咧就有咁多麻煩啦。 嗰啲蕭條又唔同啦，嗰啲 台北成本高喎、 啊。唔係台南高嗰啲，因為真係冇客啊，嗰啲人口流失緊，根本消費又消費唔起啊。 都係嗰句啦，生意講唔曬噶，做生意嘅嘢。不過就結論就係話，你諗住嗰一年做生意，唔好諗得咁。简单咯，咁一年就可以赚 到钱。你要俾时间，真系 你做三五年啦 ，OK 嘅。要认真做，其实 OK 真系做生意，即系真系。如果投资移民嘅话，你谂住一年货仔嘅话，咁就冇你嗰个 budget 就系投资移民嘛。你唔投资，你冇得移民。 啊、你就投资，即系话你蚀嗰笔， 系重点喺边度啦？ 系用 嚟啦， 重点 蚀喺边啦？ 系啦， 你睇下你想蚀。 如果你系本身有一技之才嘅。咁样一技之长嘅，你喺香港做开嘅，都要谂清楚你过嚟可唔可以即系转做到呢样嘢。如果你系由去开餐厅嘅话，你有冇咁嘅能力去开餐厅咯？ 吓，系啦，咁啊，大家参考下啦。呢啲即系两位喺 时间又到咯， 系时间差唔多，两位喺台中都做得好成功嘅吓。即系參考 揾到食啦， 我都叫揾到食嘅，就我肯定留佢哋嘅。咁啊，都有，但我啲執粒經驗都好豐富噶嘛。 失敗論都好多人聽嘅， 係咯。咁啊，下次再傾啦。OK， 拜拜， 拜拜。